喂，我是怒汉推哥的周博贤啊。 我是怒汉推哥的探长啊。 哇，探长告诉我 Ragazine 已经一岁了噃。 咁祝你快啲接多啲广告客翻嚟，咁请多我哋食餐饭都好啊。 好嘢啊，恭喜晒啊！咁啊，祝你哋啊快啲执。8,200,000一个礼拜啦，业务蒸蒸日上，仲扩充营业，买起埋我哋怒汉推哥。咁啊，我同探长咁啊出翻每个人每个月10-20个咁做节目啦，好唔好啊？恭喜晒，恭喜晒 ！Happy birthday to Legacy！ 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啊，咁啊呢節咧我哋又有嘉賓大駕光臨喎，咁咧就係又係我哋有台啊，係 哇好紅啊， 非常受歡迎嘅節目，男人老狗嘅其中一個麻甩佬啊，咁啊張錦晴啊， 哇老蕭開咪讚你咗好 啊，係咪？真係， 成個節目真係， 唔係老蕭究竟俾唔俾你過嚟㗎？真係。 有規定嘅咩？ 俾唔俾我哋過去先？ 系咩？ 唔系好自由嘅咩？做網台？ 我唔知啊。 未必噶， 系啊。 試下嗱，試下喺節目度噏下不上頻道啊，乜嘅先呢啲資料，睇下會唔會和諧你，你就知噶啦。OK， 又或者你俾個節目佢聽下， 啊， 睇下佢會唔會吐血？ 係啊， 咁咧就 將我啲精稿都剪翻去內，擺喺你難民老狗度。哇！一定要冇得做啊！你 啊，咁啊，今呢節翻嚟咧，我又轉轉啲話題啦。我哋講下就啊，上個禮拜尾嘅應該上個禮拜週末嘅時候，就喺美國舊金山就發生咗一單兇難啦。咁就都係同啊中國人有啲關係嘅。咁就係呢個韓亞嘅一架波音777-200型嘅客機，咁咧就喺降落嘅過程裏面咧就發生咗事故，咁就着火。咁啊機尾嗰啲人先賴嘢嘅，因為個機尾嗰度就撞地先嘅。咁啊亦都係一個好神奇嘅 number 啦，就乘坐嗰班航機嘅中國旅客咧，就共有141名嘅。 O K， 又係 呢啲 number 細神奇數字，不過唔係吉祥嘅數字。 我想問 係 喎，係啊，絕對唔係吉祥。 有77個南韓人喺7月7日坐呢架777嘅機。 有事咯， 你係咪想從邪嗰方面講起先？ 咁係啦，咁邪堂呢度。 咁啊，聽講個嗰個機師咧，見到個強光嘅。 係啊， 係啊，即係亦都係可能見到賓州 啊，賓州 外星人 啊， 係啦，亦都又再出現，咁啊，不斷同我哋中國人 可能假日咧神十一咧就升上去。 其實佢係嚟接機㗎，佢接嗰141個中國旅客，但係就嚇撚，但係因為揸飛機嗰係鬼佬嚟㗎嘛， 嚇撚死咗， 咁所以佢降落時失控咯。啊，我哋解釋到嘅，通常都 解釋到 嘅。呢個係特別係呢啲航班嚟，即係咁多內地人係 學生嚟喎。 其實而家好多學生嚟喎， 因為我諗係唔知道，我冇乜點了解，但我諗係暑假啦， 暑假都加咗啲暑期班， 係啊，好勁啊，暑期班， 學校嘅暑期班， 暑期班，我哋等陣都會講嘅。其實有幾單一啲啊，一陣可以講下國內有啲飛機嘅事故咧， 係 都係同啊暑期班有關嘅。咁本週咧，今日的又唔喺度啦，阿的就上個禮拜上嚟東莞揾我啊。 OK， 咁其實都小插曲啊，我帶佢食飯嘅時候嚇撚親佢， 點解？ 因為成個山餐廳好似兒童樂園咁樣。咁有少少受唔住啊！即係嗰啲，你知啲即係國內啲僆仔㗎啦， 周圍興 奮度好高㗎嘛，大佬， 周圍嗌㗎， 都係要嚇親佢。咁啊，一到放暑假好勁啊，因為個數量都好犀利啊嘛，即係放暑假細路。咁啊，呢單嘢就好不幸就死咗3件啦，本來2件，咁啊去到啊尋日咧，仲就係有一件咧就終於都不治，咁啊總共3件啦。 係咪有個冤枉俾㗎？ 有兩個 救護車碌， 係啊，有兩個，一個咧嚟自同一間中學嘅，叫做浙江嘅江山中學啦。一位叫做黃林佳，另外一位個名咧就真係咧又係好邪嘅，即係所以改名嘅，即係叫葉夢圓喎。 哇！ 咁啊，即係呢啲即係雜種， 即係你又咪要負責啦大佬，即係夢圓啦大佬叫做咁啊，又好恐怖。咁啊，然之後就呢、這個禮拜就喺間學校咧，就即係喺翻浙江咁邊嗰間學校咧，就啲師生就悼念呢兩位同學仔嚟噶。咁啊，其中一位就好似頭先牛講啦，就佢哋彈咗出嚟，咁跟住然之後咧就都證實咧係俾架車錢過，但係而家就證實唔到係死咗之後錢過啊，因為未死之後錢過，咁就 證明嗰啲救護人員都好似大陸咁樣嘅啫 嚇， 撲你一街啊！ 我咪同你講咗，美國同中國一樣噶嘛，係所以呢啲講曬俾你聽，唔需要再解釋。咁然之後就校園有悼念啦，咁大家悼念都係點蠟燭啊，同埋就係點孔明燈啦，咁睇翻圖片咧，其實咧就呢啲下年就搞唔到啊！即係悼念係一次性嘅啫，因為你下年搞咧，人哋又誤會咗你，即係好鬼似嗰啲六四燭光晚會啊！ Okay. 所以搞一年嘅啫，即係搞唔到第二年嘅。咁啊，個點曬蠟燭悼念佢哋啦。咁但係都其實咧就有不幸中嘅大幸嘅，因為好彩個空難發生喺美國啦，始終有少少唔同嘅，即 係喺中國死曬， 所有人唔係所有人唔好咁講， 屌你！ 我哋火箭都飛得上去啦， 你個撚嘢講啲咩嘢？ 钱都俾 你，我扮嘢啦。 唔系，修正你。如果中国系冇死人嘅， 系啦，咪仲辛苦咯。 真系啊，依家死三件啊，系啦。咁啊，唔系，我想讲咧就系咧，保险嗰度咧赔得几好嘅， 边间？ 几丰厚嘅，因为咧就而家讲明啊，你死或者唔死，伤或者唔伤，总之系坐下飞机咧， 都有赔， 差唔多全部都系过系七位数字嘅美金嘅赔偿，因为咧。喺美國咧係會有律師自然同你打㗎啦，因為你美國係唔同我，即係美國就自然會有， 首先 因為佢對 㗎嘛， 同你分㗎嘛，打贏咗就咁咧就佢話通常呢啲咁嘅空難咧好簡單啊，衰緊嘅即係航空公司，咁佢會有佢會用創傷後遺症。嚟同你打嘅， 商機嚟， 我覺得有排計咯條數， 嚇， 係啊， 有排計㗎， 呢啲係商機嚟 嘅，即係賠嗰個賠以億計㗎， 係咁㗎，係啊，法例容許係咁啊嘛， 係、 okay, 啊， 唔、 okay, 係、okay. 但唔係我咪就係咁樣叫不幸中大幸咯，因為你如果喺大陸，你喂點可能賠到咁啊，大佬， 唔係啊， 香港都冇啦， 香港冇啦，咪咯， 唔係我係講係商機啊， 係， 即係以後咧啲人咧咪去冒險咯，唉，可以坐啲多啲搭飛機咯。吓、啊、咁可能做啲危险嘅动作咯，屌你都搞鸠个， 咁都得， 系啊， 哦， 佢哋话啊，嗰啲玻璃窗要开打开噶嘛，嗰啲大陆人话，因为云浪啊，咁要你打开个机窗， 打唔打得开到噶？你坐过飞机未啊？ 我知啦，但系佢可能搵啲方法打开佢，咁 你意思系飞紧嘅时候？ 系啊，我几捻犀利啊，即系听， 咁 可能跟住可能会跟，只要中国人多。 系， 实有意外噶啦嘛， 系， 咁实有意外咪相机咯。 唔系咁，同埋你如果你咁样讲开就暑假，其实就国内嗰啲航班都好夸张嘅，因为暑假啦，好多家长就带啲孩子就周围去玩啦，又或者去参加啲唔同地方嘅夏令营啦、游学团啦嗰啲，咁所以咧就呢个礼拜其实发生好多单呢啲咁嘅喺国内即系唔同嘅机场啦，一啲即系。爭執啦，我哋叫爭執啦，咁但係個規模係幾大嘅爭執啦，咁我諗就譬如話較為即係有一單就喺上海發生嘅，上海上個禮拜尾嗰陣時咧，就因為上海整個地方落大雨，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虹橋同埋呢個浦東咧都即係 delay 好多航班啦 ，and then 跟住咧就。因為虹橋而家要講講嗰個情況，因為如果以前好多人住喺上海咧，就譬如話虹橋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淨係啲內陸機嘅啫。 係。 咁但係呢一兩年咧，因為咧已經開埋高鐵啊嘛，高鐵喺埋虹橋嗰邊嘅，所以虹橋嗰邊係旺咗好多嘅。譬如話好多人喺上海去中國唔同嘅地方咧，佢可能會。如果有得俾個選擇，佢會選擇翻喺虹橋，因為虹橋仲喺市中心啦， 近啲啊嘛， 又近啲啦。咁就少咗人去浦東。咁啊，浦東又多數係國際航班啦，佢都有少少係國內航班。但係咧，就近年咧，就因為有高鐵開咗咧，其實虹橋嗰個逼爆情況好勁。咁好啦，發生大雨豪雨，咁啲飛機起唔到飛。咁而家咧就唔係淨係齋等啊，即係好多人就會點咧？譬如辦理退票啦，或者咧就然之後咧就去即刻就過隔離咧就火車站嗰度咧就睇下高鐵有冇飛啦。更加譬如話，如果有啲鄰近嘅地方，10個鐘頭內車嘅地方，有啲可能就係話，喂，大家 我有六七個朋友嘅，咁我就包架車就行人啦。咁所以咧，嗰個機場一有事故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齋等咁簡單，喺成個機場嗰個混亂情況咧就好緊要啊。咁啊，咁上個禮拜就喺上海就發生咗一單，就有一班東方航空嘅啦 ，MU9237 嘅航班啦。 去邊度啊？ 咁就去山東臨欣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又係因為咧就。有三名旅客啦，好似係兩男一女嚟嘅，咁跟住咧就又係因為喺個櫃台度啦，咁就同嗰啲地勤人員咧就發生爭執，因為佢就退票啊，退唔到啊，又話我趕住要，我已經買飛啊，趕住諸如此類啊，咁啊辦唔到，咁又出手打啦，咁啊打到咧好，其實如果有睇翻視頻就真係好恐怖， 點解？ 咁啊，其實唔止三個人打嘅，佢後尾就捉咗三個啦，咁嗰三個一起哄一打咧，其實就全部人都衝曬埋去，圍毆兩個女性嘅地勤人員。咁然之後兩個男性嘅跟住上嚟幫手，一樣照毆埋一齊。咁然之後毆到咧，就最嚴重有一個咧就腦震盪咯，即係高危職業嚟嘅。你而家喺機喺大陸嘅機場做呢啲， 唔係機場特警嘅咩？ 嚇， 有演用咩？ 唔係啊，跟住係派咗八名公安、四名武警、十二人就過嚟，就先可以查呢件事。咁然之後拉咗嗰兩男一女，但係個代價其實好細嘅咋，拘留咗十日，跟住然之後咧罰款500。咁然之後個女士嗰個咧仲誇張，係罰款200蚊嘅啫。咁就了一件事。咁啊， 嗰個地勤嗰個地勤空姐會唔會有啲咩賠償咧？ 冇啦， 因為腦震盪啦， 我唔知道有冇賠償喎，咁就唔知道有冇賠償喎。 因為咧，我睇微博咧有個叫空姐網嘅，咁咧佢哋就喺度咧都有講過下呢一單咁嘅咁嘅 case 咯。咁啊嗰個空姐咧，即係嗰個微博個博主咧就喺度話，點解鑊咧都係攞我嚟打嘅咧，攞我哋嚟打嘅咧？ 係啊， 係啊，真係嗰啲回應咧就都幾過癮嘅。我記憶所及啦，因為冇電腦喺度啊。咁啊佢喺度話，梗係啦，你要去近啊嘛。咪攞嚟嚟發泄囉， 係發泄㗎， 攞嚟其實係發泄嚟㗎， 唔係諗去投訴㗎， 唔係攞投訴，真係唔 係 攞投訴，近好似就地有兩個空姐，只要係有人諗住有空姐，地勤空姐諗住去排解咁你仆街，你排解嗰個冇命㗎，你記住 啊。我其實有時要，如果因為我哋冇，我哋只有聲音冇畫面啦。如果你係好似阿老師嘅節目咧，我哋可以播翻條視頻，大家會清晰啲啊。即係譬如我六月尾嘅時候有一單咧，譬如話溫州嘅事件咧，喺溫州嘅機場嗰單發生又好得意嘅，就係兩個女人，一個老師嚟嘅。一個咧就係媽咪嚟嘅，咁然之後咧又係嚼兩個地勤，咁佢就點咧就係架機 delay 得好緊要，佢哋係6月28號嘅機，就由溫州飛北京嘅，咁而班機咧就一路 delay 到delay 到去係 delay 到去30號嘅凌晨， 哇！ 咁咧就。其實首先嗰啲乘客就已經係頂唔住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埋去逼嗰兩個地勤人員啦， 為乜咧？ 咁然之後跟住咧就發覺咧，然之後咧佢係咁嘅，嗰個 conversation 係咁嘅，嗰個你打電話俾呢個高層，你還唔到事，你打電話俾 我，揾你領導嚟同我傾， 揾你領導同我傾咁樣， 係啦。 咁然之後點咧？咁好啦，咁嗰個地勤已經嚇到手都軟啦，咁啊冇辦法啦。嗰個視頻嗰度咧，佢就拿起自己個手機，跟住然之後咧，佢就真係打俾個領導啦，因為佢啲大佬壓力太大啦。跟住然之後佢一接通咗。 抢电 话，佢都未讲，系啦， 嗰 个妈咪就抢电话啦，抢电话咁个喂大佬个电嗱，如果俾你系个地勤，你会点做？你梗系唔会俾个电话佢啦，因为两个原因啦，因为喂部电话我噶嘛，我点知佢还翻俾我？同埋就系喂嗰个领 手提电话打， 用佢自己手提电话打嘅， 哎呀， 唔系呢喺国内都正常嘅。咁然之后咧，咁第二个原因梗系喂嗰个领导梗系我同佢讲啦，我俾个乘客同你讲，我个领导一定都会责怪我噶嘛，事后系咪先？咁但系佢梗系唔俾个电话佢，一唔俾个电话佢，个妈咪就起飞脚啦，一个就波佢，跟住然之后咧，跟住嗰个另外喺个即系一左右个，然之后另外咧另外一边咧嗰个老师咧就又加入埋啦，咁就揼佢个头啊，即系咁坐 啊， 系咁中佢啦，咁然之后跟住咧佢又趴低咗，咁咧据报咧事后咧嗰个地勤咧又系脑震荡，但系咧呢单就有少少奇怪，呢单咧有少少足球 feel 嘅，就系后尾咧就嗰啲。打佢嗰啲人就唔係佢炸傷㗎咋嗱，美斯嚟㗎呢個，呢個係或者係 big K 嚟㗎呢個。 影帝嚟㗎。 影帝嚟㗎。佢跟我根本就跟然之後呢個媽咪用大條道嚟佢就喂我大佬 伸腳㗎嘛。 我伸腳腳咋嘛。我大佬你知唔知我等咗兩日我帶住幾個細路。 都係伸佢一腳啫。 我俾咗萬幾銀去參加北京有個夏令營你已經 delay 咗我兩日。我係咪忍無可忍？我叫你打電話俾個領導，你又唔打。咁而家你打通咗，咁咪我同佢，你又唔敢同佢講，我咪幫你同佢講啦。好多道理啊，好正啊！ 我踢你一腳之後， 即係聽落好有道理，好啱。 我踢你一腳之後，你兩年後先死，唔通又有我數啊？咁樣係啦，我覺得 係啊，所以好鬼精彩嘅。其實睇呢啲，即係睇呢啲咧，係好鬼正咯。 唔係啊，因為 嚇 國內航班咧頻繁嗰頭咧，同埋咧有好多。即係成日有 delay 啦，同佢等埋啲領導啦。喂，某程度真係可以令到嗰啲乘客咧，好撚容易估錯。 咪問下感情啊，感情都成日上大陸， 未必成日等領導嘅，但係佢因為太多飛機啦嘛。 唔係等 喺上面排隊㗎，嗰啲飛機 係啊， 上面排隊㗎。 嗰種 delay 法咧，其實真係可以分享下㗎。即係以前真係搭好多國內機。 我開頭搭國內機一個鐘頭 delay 已經嘈冤巴閉啦。咁跟住我。即係喺上面做嘢都幾年跟住喔四五個鐘啫貪冇飯即係你會好自然㗎喔貪冇飯盒喔、哦、有飯盒喎都算有啲人性啊南方 好好 嘅 有飯盒好好㗎 啦真唔錯嘅 咁你去到六個鐘啦咁先至再因為就睇下有冇人問啦咁、通常都好多人問嘅即係會頭先阿傑斯講好多人好鼓噪㗎嘛 最 有啲嘢嘛不過最得意嘅經歷呢就係、是、我不過呢個好耐啦而家應該都唔會發生啦廿九幾年前 精彩啊！ 嗰時都精彩， 啲機場管理問題。 又係等個幾鐘喺個機上面，或者等個機個幾鐘， 咩都 仲未有人啦。跟住睇下，哦，咁嗰啲空中小姐就話佢聽咧，因為呢個機師咧就未到，咁啊做緊嘢，咁佢又唔敢講塞緊車，咁未到，咁啊我哋一路睇啦，即係同我 friend 啊邊個會再上呢即係再上嚟嗰啲諗住似模似樣啊著返恤衫打胎啊 即係似係機師。 似係機師呢咁嗰啦咁嗰就係啦。咁估咗成十個啦都有啲乘客遲到都唔係。咁結果有一個呢你估唔到佢係機師佢真係佢原來佢真係入咗機艙嗰度嗰個機師。咁嗰個機師係做緊啲咩令到我哋估唔到呢 衣著問題。 佢唔係咪類似衣著啦。衣著佢都係踢對涼鞋。 似我 短褲涼鞋短褲 係 唔似呢個都唔似。仲有呢就係、是、好似呢我阿媽去買餸咁樣佢呢攞啲鹹水草呢就抽住有我諗佢嗰度應該 係 兩斤豬肉啦 真係 有啲菜啦 即係達文西咁樣國產007呢 啦好型好型係啦擔口煙 咁你就冇即刻來 文西你呢個文西 冇啦你等咁耐係咪先呢啲係人哋文化嚟㗎嘛幾 free 啦係咪先就熄咗支煙跟住呢就攞抽嗰啲餸就行入機艙吓呢個係機師 哇 係啊你冇得落機但係呢你 問佢咩 唔係機師啊佢係機長啊 咪買餸啊佢買餸啊原來佢係買完餸啊講到佢買 完餸。喂啲飛機餐咪好新鮮囉。 係喎 係 喎整飛機 餐。係喎幾錫個家人。 係喎冇留意佢咪 喎。廿九幾年前嗰啲飛機呢大陸真係好精彩㗎。 估唔到 即係我唔知以前有冇講過啦不過再講返都唔冇所謂啦因為好多人未必聽返以前嗰啲北上即係我試過坐飛機由上海飛廣州我試過寫遺書有冇講過俾你。有寫 有有你講過前講過 當年呢嗰啲螺旋桨飛機咁我坐嗰架呢我坐嗰架呢嗰陣時好貴㗎喎 上海去邊 呀唔係上海去廣州咁呢我仲記得呢我就買咗隻我仲好孝順啦咁我老豆鍾意食白雲唔係金華火腿呀咁嗰時走去南京路呢嗰時舊式南京路未有步行街咁跟住呢就買成隻金華火腿啦包到佢好鬼靚咁然之後上機啦。咁嗰時嗰啲飛機呢螺旋桨㗎好唔知好大隻好細隻。咁仲有啲空姐呢好慣㗎喎。俄羅斯空姐嚟㗎喎我坐嗰時係。係呀但係呢全部穿牛仔褲波鞋㗎啫。好撚有型。好撚有型。咁然之後跟住好啦咁起飛啦。咁嗰次呢哇真係好勁好鬼勁㗎又係遇氣流。咁我諗個機跌咗我唔知幾多米總之好犀利好似玩過山車咁feel。即係Trump咁即係跌到有人受傷嘅架機入面有人受傷咁跟住然之後呢個機長呢就噏咗炸嘢啦用普通話噏嘅噏完之後呢唔其嗰時因為我聽普通話唔係好叻啦咁但係後咪呢就唔知佢講乜但突然間呢就發覺啲俄羅斯空姐呢就攞住一大沓白紙同埋 啲筆、啊、就俾大家寫遺書。 哇！ 係啊，咁跟住我隔離嗰條友咧喊撚到咧，香港人嚟嘅，喊撚到咁話：屌啦，我哋冇撚煩啦，已經好撚煩啦。咁你唔好喺度喊啦，屌你咁樣寫就寫啦咁樣。 好撚驚，係 啊，好撚驚。我就一張紙，我唔係啊，真係以前我講過，不過唔好驚。我總之我就係寫幾個字咯，我就寫到唔知。爸爸媽媽咁樣樣，即係嗰啲咁樣啦， 寫唔到， 寫唔到落去啊！咁後屘即係擾攘咗好耐啦，哇！終於都 landing 到，咁而家 landing 嗰下咧，全場 好好好， 大佬冇得 背後掣啦， 大佬咁啊！哇！唔係嗰陣好撚勁，跟住即係勁到係點？我好記得個情景。 佢去到邊個位去預備派白紙啊？ 冇啊，即係 咩上空嘅 預咗氣流， 氣流 即係錯撚咗之後，架機搖撚得好犀利嘅，好恐怖嘅嗰個感覺。 成機有幾？ 我足足後屘事後，我有超過一年冇唔敢搭飛機嘅嗰次。 梗係啦， 我最記得嗰個情，我落完機咧，即係出廣州機場咧，我最記得個情景就係咩咧？哇，大佬大風大雨，冚家產咧，咁我仲要等翻只金華火腿出翻嚟咁喺行李袋度。嗰啲金華火腿咧，成隻嗰啲包裝紙唔撚見曬，跟住我就揸撚住一隻好撚油立立嘅豬鼻，托撚住喺個膊頭度。你知二十幾年前啊，冇地鐵冇剩噶嘛，哇！跟住又冇遮喎，屌你老味！跟住係咁樣淋，成身都係油啊！哇！嗰日係不生難忘啊，好正啊！ 冇咁誇張，但阿傑斯講嗰啲螺旋槳飛機咧，我覺得以前咧就。由深圳呢机场呢去呢个海南岛啊，就要转呢个落落机㗎嘛，类似落落机㗎嘛。喂，就係、是、我就见到嗰螺旋槳飞机，即係我哋即係我去搭飞机去菲律宾玩啊，嗰啲飞机大好多㗎嘛。一见到嗰、那个我同班朋友啦，我屌你老坐唔坐得㗎。喂，真係好似好撚山寨咁啊，嗰螺旋槳要即係要揈嗰啲咁样啊。唔知 哦，咁冇㗎，你喺去大溪地啊，嗰啲落落機都係咁㗎， 係啊，咁冇乜問題。 我見到都係驚驚地，因為我真係見慣咗啲新 年份 新型嗰啲㗎嘛。我去嗰時差唔多冇廿年，都15年。 但你譬如仲有講到機場 delay 咧，就我諗即係如果經常喺國內遊走嘅人就已經麻木㗎啦。即係我做嗰個最高紀錄，我諗仲勁過感情。我啊試過就係 delay 超過一日嘅， 超過一日， 超過一日。咁咧就又由深圳寶安咧就去大連。咁然之後嗰次又係好撚好笑嘅。咁就喺入咗候機室啦，跟住一路等啦，一路無止境咁等。佢冇又冇話俾你聽等幾耐。咁一路就喺度等等等等等等到呢就去到晏晝開始有啲人就已經去追問啲空姐但冇人俾到答案你㗎。咁跟完之後去到夜晚呢終於就發生事啦、啊。就係鼓噪啦啲人開始。咁就好似暴動咁樣囉。咁譬如話見到有啲友仔就嘩攞起啲坐地嗰啲煙灰缸、就咁就舉起佢屌你老味就咁就掟佢。係咁但係呢嗰陣時我即係我同我機嗰班嗰啲友仔呢就比較 斯文啲啦， 都算係比較文明啦，佢就係掟去嗰個地勤人員嘅隔離 okay, 即係佢係空佢佢故意係掟佢隔離，咁掟到啲玻璃又裂撚咗啊，嗰個仲有嗰個櫃袋又爛撚曬啊， 呢輪 咁但係呢你如果你身處當時你又理解到，因為有陣時你又覺得真係好撚猛 嘅， 佢一路都冇俾指示你究竟你又要等幾耐，到最後仲未完喎，古仔係點樣呢，去到超過唔知點零兩點鐘啦，喂喂上得機啦，你哋上機啦，咁樣已經好撚興㗎啦，咁上咗架飛機啦，飛咗咁你飛大連呢三個零鐘頭㗎嘛、個零兩個鐘，屌你點解會降落嘅呢，跟住然之後呢就有個跟住呢個機長就喺個六點喺嗰個咪嗰個 測試完畢， 唔係佢話唔係佢話而家真係太夜啦，即係用普通話講啦，機長要瞓覺，係佢真係講，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就喺杭州停咗佢，咁然之後跟住杭州又暴動過啦，因為喂屌你老味，咁而家所有乘客就咁點呀，佢話聽朝九點鐘都有得飛㗎喇。 我想問 然之後 你哋班乘客到時係瞓邊度呢， 冇咪就因為呢樣嘢鼓噪囉。 冇安排酒店。 冇安排酒店。咁後尾呢唔係後尾呢就真係犀利啦。成班即係全部人就好團結。 自己飛。 唔係呀。唔係呀，唔俾嗰幾個機長同埋嗰班空姐走。咁後尾要佢安排好曬先。咁佢就即刻即係搞咗好耐。佢終於都安排到 車揾揾得揾架車車曬，我哋就去去杭州市中心就揾一間好撚噏得嘅酒店。咁啊三個人一間房，即係三唔識質㗎啦。咁啊俾你瞓一晚，嗰晚你都瞓唔到啊。咁然之後就第二朝九點鐘又翻去杭州，再喺度等等到晏晝，跟住然之後先可以起飛，飛到大連。我本來去開會嘅，全部嘢亂曬龍，佢 cancel 曬啊，所以俾佢搞到亂曬。 我成日覺得咧， 好恐怖啊！真係 飛機咧，你去一啲咩山東冇咁先進嘅地方，實係 delay 好好鳩耐。 唔關事㗎， 我覺得比較舊 好多係㗎。上海好好多。 最猛嘅一樣嘢咧，就係咧，你最猛嘅就係，如果你喺停，即係喺候機室嗰度等咧，最猛嘅就係你一路喺度等。但入佢有啲有時有時都會好啲嘅，啊你轉唔轉啲機啊，即係咁樣。咁有時咧你轉機最猛嘅咧就係你轉咗嗰班機咧，原等得仲耐，係 啊， 你見到原本唔轉嗰啲咧就已經上咗飛機走咗，呢個係最猛嘅。同埋就係最辛苦嘅就係喺飛機，好似傑斯頭先講喺飛機上面最長我係等咗六個鐘。 喺入面，冇錯。嗱，呢個咧，呢個係最恐怖嘅其中一個情況嚟嘅。 試過有人就係投訴咗兩個鐘，嗰條友真係撞門。 我話俾你聽啦，嗱，我咧，我有少少，我有少少空間恐懼症嘅，即係如果唔 幽閉恐懼症， 幽閉恐懼症，因為譬如話我坐飛機又係，我唔可以坐窗口位嘅，即係我好怕俾人夾住咧，我呼吸困難嘅。咁我以前喺上海翻嚟咧，感情講嗰樣嘢就係我其中係最怕嘅，就係乜嘢？佢又係唔通知你㗎嘛。 係啊， 你喺上海上咗咁你上咗個飛機呢，佢先話俾你聽啊，不好意思，現在呢嗰個飛機要喺度等排隊起飛啊。咁一等呢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六個鐘我未試過，但係譬如兩三個鐘頭一路等，我即刻我每次都係㗎，我就屌你老母又要我等啊，咁我喺度吵啊，你係要我等你咪落返後機室度等，你可唔可以俾我落後機室度等啊，我真係好撚怕㗎。喂，極怕喺你個你運我喺個飛機嗰度要我等三個鐘頭， 有冇見 喐㗎喎。好撚慘㗎，真係，即係啊， 都做唔到喎。 係啊，你唔好嫌嗰個其實同嗰個機場落唔落後咧，冇乜直接關係嘅。 係咯，安排咯， 繁忙程度啦。你譬如話，你好出名，你話喂上海好國際城市啦，上海嘅 delay 係其中一個最嚴重嘅地方嚟嘅。 唔係，如果譬如國際航機會唔會好啲咧？ 冇啊，即係差唔多嘅啫，都係。係啊，都係差唔多。 你咁搞到我真係唔敢去上海玩啊！屌， 冇時間，唔係啊，所以 預咗咪得咯。 我黐線啦，我啲時間緊迫，大佬。 而家今時今日你好咗啊，就係話，譬如話國內嗰啲旅客都係，譬如即係，所以咪好多人就係未必首選會選擇坐飛機咯，因為你有高鐵啊嘛，或者仲有而家自駕遊你好方便啊嘛，咁所以飛機嗰個即係以前你未必有選擇，同埋又調翻轉頭講啊，即係譬如話仲有就係其實呢樣嘢係雙向嘅，有陣時係心態問題啦，即係你見到話喂點解嗱，即係譬如話你話你今日台灣夠打緊大風咯，咁台灣啲機構 delay 曬，你又唔見台灣啲人打齊人，咁呢個除咗文明之外，其實有陣時係心態問題啦。即係我覺得我自己睇法，就譬如話你國內人真係㗎，覺得仲係有好多，譬如話啲人係覺得坐飛機好 優越啲， 好撚大件事嘅優越啲嘅。我俾緊咗咁多錢係咪先？喂，我譬如話你叫佢坐火車，逼撚到咧，大家打曬地鋪。 冇嘢噶， 成地屙屎屙尿，佢冇嘢喎。 經歷過 曬。係啊，因為佢一坐火車，佢就覺得自己係走爛㗎啦。OK， 但係一坐飛機，佢覺得喂，我應該豪華享受啊嘛， 皇帝啦。 喂，你 delay 應該要揾個人出嚟同我含撚㗎嘛，咁樣啊嘛，係咪先？唔係㗎，搞錯，我問你又唔撚答我，點乜乜咁樣？ 我 係咪？咁佢咪呢個係 嚇？你聽過有？ 唔係我聽過呢個， 呢個係 expectation 問題啊， 有啲咧 期望問題㗎嘛。 誒國家咧嘅機場咧，譬如 delay 咧，佢係會幫。帮你揼骨噶嘛？ 咪系啦，因为咧，我嗰时听个新闻咧，咪打边炉嘅内地咧，咪就专门帮人碾脚噶嘛。机场有， 机场系有骨揼噶嘛？ 冇啊，但系而家 机场同骨场嘅 crossover 冇乜呢个见闻，即系通常都系即系嗰部咩按摩椅嗰啲啊有咯。 喂，机场一个飞机场 碾脚嘅地方有，譬如你深圳啊，保安 喺机场 俾钱碾脚， 即系足有嘅。有啲国家系咁咯，等于杜拜咁啦吓。如果你系 delay 咁几多个钟头咧，你去免税店买嘢咧。是一折啊，可能是因为你跌得越耐咧，那个 discount 越大嘅。 冇啊，佢哋冇谂呢啲嘢啊，冇数唔知边个咩啊嘛。 O K， 因为通常你同埋就系嗰个 去杜拜好，所以 唔系啊，嗰个暴乱事件通常都系发生喺候机室入边，即系你过咗啊， 以色列 系咪过咗海关，过咗过晒关 喺入边 啊，你走唔翻出嚟噶嘛，咁你最多系斋坐。 所以喺里边整一个骨墙，你更加冇得走。 系啊，咁你 O K 就有噶啦，嗰啲嘢 太好有啊，已经好似咩，你将咗 delay 就要有呢咁嘅安排。 但内地有冇啊？ 我哋唔知 好錯， 係咪內係咪內地？ 內地係冇呢啲嘢嘅，官方會話俾你聽，內地係冇呢啲嘢。係 啦， 台灣可能有， 係啦， 係有都喺台 灣嘅 內銷， 係啊，就係啊，係啦。 唔係，同埋你食嘢又係其實好撚過癮啦，即係你國內坐國內機咧， 好嘢好食噶， 食飛機餐。 喂，點樣嘅？各位聽下喂，喂，內陸 咩名菜咧？喂，真係 哇！呢個餃子，個個地方啲航班唔同啊嘛，即係嗰啲文風唔同都有㗎喎、 啊、 有啲食有食饅頭啦，試過啦、嗯、饅頭夾菜啦，夾豬肉啦， 飛機餐食饅頭 一包包嘢啦，即係嗰啲脫咗水嗰啲 啦， 太空人食㗎嘛，嗰啲 太空人食嗰啲冇就啦，有啲啦，佢會俾個紙盒你嘅裝住，但係通常呢即係嗰短程機呢就會係俾一個紙盒裝住，入面好似即係入面乜嘢都有㗎，譬如有好撚趣怪，譬如話有包糖啊，跟住譬如話 即係福袋 有兩塊薯片啊，跟住有個好似紙包蛋糕咁樣啊， 廣告嚟 啦。咁譬如話間唔中咧，就譬如長情少少啦，有飯啊， 香 啲飯有飯咧，間唔中咧，即係通常唔好食嘅。 OK， 間唔中你會有餐都幾好食啲，咁通常就有啲榨菜俾你送飯啦， 鹽 水炸。咁但係我最經典遇過咧就係嚟一兜飯啦、啊，一打開。唔係跟住冇餸㗎。咁佢嗰兜飯呢就唔係嗰兜飯呢打開係人都第一眼見到就係咩嚟嘅呢白飯囉。 嗯。 咁跟住我話、嗯、喂我話翁姐你俾兜白飯我冇餸㗎。佢話唔係呀唔係先生。是菜飯嚟㗎。 OK, 菜 飯。你見唔到綠色。 撩喂。屌你！嗰陣時我仲影咗幅相，不過嗰幅相唔見咗。喂，我哋揾條菜俾我睇下先，冇菜 嘅 喎。 我哋分開相嘅。 跟住佢唔係 佢係黐飯嚟， 冇啊！佢唔答我，佢只係報以一個微笑俾我，咁就行撚咗去咯。 黐飯都有喎， 黐飯有，我知 黐飯有，係啊。咁同埋就係早期咯，而家我諗就少咗啦，文明咗。早期就係咧，你會發覺咧，嗰啲飛機餐咧，好多食剩咗嗰啲咧，啲人打包走嘅。落機嗰陣時咧。攞成凍我都見過啊！ 我會係 啊，攞曬走㗎，全部攞曬走㗎，你唔俾佢 我揼得少啊！你 我想問，咁你哋有冇試過啲商務頭等啊嗰啲嘢？ 咩啊？ 有冇試過？ 有 商務頭等， 會唔會正好多咧？ 好啲咯，擺得靚啲咯，但係都係內容。 會有啲正嘢俾食，你自己醉雞啊！ 我嗰時 醉雞有，你去上海咪有頭等嗰啲咪有醉雞咯。 我深航我試過喺商務等，但係我就冇食過嘢嘅，不過即係冇嘅，咁佢都係機場入面有個房俾你等啊，咁有條女招呼你，咁最緊要就係 靚唔靚， 即係靚唔靚啦。咁你咪嗱，即 係喂上一集我哋講冇人奶啊嘛， 嚇！ 上一集我哋講成日 話有啲人奶，恨到啊！唔係，但係如果你嗱講下你國內航班，唔係國內航空公司就，你覺得邊啲航空公司女啲空姐靚啲啊？ 哇！你突然間失驚無神啊！ 港龍 啊，諗一諗先。 我最 港龍唔係國內航 空，港龍算國內㗎。係 啦，嗰個係國際航班嚟嘅。 南方好似好啲。 南方啊，你覺得？ 我都好似 好搞得好啲啦。 我幾推薦深航嘅， 係深航就硬啲嘅， 硬啲嘅，深航真係 OK 嘅， 好 sweet 嘅。 係啊， 講嘢硬啲嘅。 我以前嘅以為上海航空幾好嘅，但係上海航空咧就幾令我失望嘅，即係冇乜點見過比較標青嘅靚女。 即係我一講女，我多嘢講啊。 喂，但係呢樣嘢佢哋好過外國喎，佢哋冇咁多師奶航空 啊，冇嘅，冇啊，冇啊，近乎冇啊， 冇嘅喎。 你要諗諗啊，其實國 一丟架 喺國內咧。國內嗰個交通啊，即係譬如你搭和諧號咧，但係唔好講而家閪好多啦。和諧號 有條女啊嘛， 餐車咧，嗰啲女係靚喎，而家差咗啦。以前好撚靚喎，即係以前嗰啲空姐啊，真係又係靚啲嘅喎，真係咧。但係而家真係一下一不如。 咁你又試下，如果你有機會上上海咧，上海慈浮咧。擺喺入架車入面嗰條女 啊，空姐嗰條 都唔錯㗎， 係咯， 係啊，通常都係。 嗰啲交通 壞我就唔知， 因為嗰啲係國營啊嘛，嗰啲係精挑細選揾啲靚女過嚟招呼。喂，即係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呢樣係優勝過全世界國家，我 真 係啲靚喺如果喺交通部門嘅女服務員嚟講， 係嗱，你講多單啦，即係今個禮拜仲有一單投訴嘅，都係國內嘅乘客啦。咁啊，呢單同香港有啲關係啦，就投訴呢、這個，即係佢就係由海口就飛嚟香港，咁咧就有一班就香港航空嚟嘅。咁其實香港航空唔係港龍，嗱 港航 其實唔係，其實嚴格上又唔係香港嘅航空公司啦，佢係海口嗰邊嘅，其實都係國內資金啦， 海口港啦。 係話，即係我嚴格上就香港人唔係好當嘅香港嘅航空公司。咁呢間航空公司係經常被人投訴嘅。咁咧就今次有單幾騎呢嘅，就係話佢坐緊飛機嘅時候，呢位一位叫張先生嘅國內網友啦，咁佢就佢就話佢坐飛機就話，即係示範綁安全帶嗰度咧，嗰個有個 demonstration 嘅，就冇。普通話 係啦， 只有英文、 廣東話。 咁佢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係一個歧視。佢就直情佢啊就要求航空公司道歉，同埋賠償$1。咁即係咁，但係到最後其實都仲未了結。咁啊，佢又話會告上法庭。咁睇下佢會唔會告咧？因為香港航空咧 就爭啖氣嘅啫。 係啊，係啊， 佢有錢 喎。香港航空咧，唔係佢爭啖氣啫。呢 一蚊喎， 有錢。 以前有啲屈你幾萬銀啊，嗰啲咁啊。咁佢呢咁咧就香港。講最後個 reaction 就係咩？就係佢係會佢係有同佢道歉，不過咧就喺微信度就發咗個私人嘅 信 息俾佢。咁佢就話呢個唔接受，因為我係代表 全中國人， 千千萬萬嘅中國人嘅，你而家歧視所有中國人，咁所以咧就要要去公開就喺個公開道歉啦，同埋就要佢賠$1，如果唔係就要佢要佢賠，唔係要佢告佢上法庭咯。 南華應該要起埋有先啦，潮州話都應該要有啊，咁咪屌點咩國際化城市啫？係咪先？我哋個中國人站起來噶啦嘛，係咪先？ 哇！咁咪好耐都唔～ 系噶啦，唔好去 计，讲晒都讲晒都 又俾人打到时，系咁 好捻过瘾嘅。即系你发觉有阵时，即系呢个我咪就系话，即系可能系，咪呢个系国内有啲人觉得系真系坐飞机系好捻尊贵噶嘛。即系佢觉得乜嘢，佢自己觉得有道理啦，佢就有道理嘅。佢咪同你挥，即系挥。 但其实佢内陆机，佢哋仲未有一个文化，就其实搭内陆机，未其实就系坐巴士嘅啫嘛。 佢就未演变到去美国嗰只啦。 系啦，你都叫 bus。 如果你喺，如果你嗱，你话如果系国内人咧，你走去，如果你话。如果佢哋試得多喺美國， 乜都冇。係 啦，你如果搭美國嘅內陸機，咁你 真係 日日都投訴啊！ 咪咯， 喂大佬嗱，第一冇空姐嘅， 冇水冇嘢食，冇空姐得， 得條黑鬼嘅咋？你做得兩條黑鬼啊，拉你入廁所菊花你都做得啦！喂，然之後跟住好似感情咁講，冇嘢食， 整翻餅咩咯？ 飛機餐又好 噶， 我啲飛機餐咁樣，要食嘢啊，得$5美金，一個熱狗，跟住可樂$5。 系啊，仲有计咯， 冇嘢饮，冇嘢食噶，人哋 just like a bus 咁啊，大佬真系。 我去搭飞机，我通常整支香槟，整杯香槟嚟饮下先噶嘛。 因为头先你讲开，如果系应该地勤嘅咧，全部要揾啲抽得噶咯。 系啊，你转你美国咪系咯， 系啊， 鬼咯， 你 一 睇咯。你喺美國，你試下同地市上同地勤抽啊， 幾老抽啊？ 全部大隻佬嚟㗎依家，跟住仲有你過關咧，喂唔叫你除埋底褲已經算好啦，喂完全冇尊重㗎美，你依家美國機場，自從有咗拉登之後，你就 係 完全係當你唔係人。我試過一次，我都話，我試過一次係，喂，如果我其實嗰隻絕對係歧視嚟㗎，我喺三藩市翻嚟，飛上海，跟住然之後咧，你知唔知？跟住咧入到過曬關喺候機室啦。突然间宣布啊，所有黄种人全部跟我嚟，跟住佢搵咗个大房 group 晒所有黄种人，唔俾所有黄种人出嚟，包括印度人、泰国人、华之利，总之系黄种，包括中国人、香港人，全部搵晒入去，好多人喺度嘈啊！喂，佢睬你有味啊！佢一句 security problem， 系啊， 跟住然之后就问你，跟住我仲要两个钟头先上机，你知唔知我嗰次真系吊烟龟吊到死捻咗啊！我20个钟头飞翻上海，加埋等嗰两个钟头，22个钟头，我终于，屌你有冇真？喂，佢真系会危殆噶，你知道冇烟食啊，会死的。 当你再食翻嘅时候，你会唔会晕啊？你即刻，系咪即刻晕？ 哇，嗰、那个感觉啊，好难形容啊！大佬真系差唔多需要成节嘅时间，要先可以讲到啊！系啊，就系、是、咁咯，系咪？ 真系好正。 唉、哎，喺大陆都系打飞机船， 系咪啊？系啊，咪或者坐火箭都得嘅。坐火箭你咪 安全啲。 你见到太空人唔系好好服务咯？ 哦、啊，系咩？得三条友，得三条友自己服务自己。 系得兩條友 ，OK， 有一條 個女個係空姐嚟噶嘛， 服務嘅， 嗰位服務佢哋噶嘛， 唔係咁等下啦， 兩個人啊坐喺火箭啊幾撚開心啊， 等下遲啲有冇咩原始浮嗰啲咧，即係。 半個鐘頭由北京去香港嗰啲啦，等完次浮啦，可能快啲就少啲摩擦啦。 唔係，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扯咗少少啦，即係覺得以強過嗰種財力咧，因為外國就好興玩私人飛機噶嘛，應該就一定要好多啦。 喂，啱啊，係 啊， 咁你海天盛宴點樣嚟啊？ 係啦， 海天盛宴咪買好多飛機咯，同埋今時今日啲富豪咪個個都整翻架飛機咯。 係，我話希望唔好發生就有私人飛機炒落嗰啲， 你知唔知 民航機咯？ 遲早嘅事咯。 東莞曾經出現嘅一個。啊！嗰條友叫咩？嗰條友唔係你知㗎？ 蝙蝠俠啊嘛，我哋叫做嚇，我哋 蝙蝠俠就蜘蛛俠啦。 蝙蝠俠， 你知唔知嗰條友？佢係廠佬老闆嚟㗎。係咩？東莞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啊？係佢震過震啊！ 系 用直升機噶， 阿傑斯系點咧？包架包架車嘅。 去長安，我都幻想唔到佢點啊！一起飛，跟住就降落，係咪先？屌你老味嘅，或者唱長安去虎門係咪先？一起飛咪降落咯。V型駕駛嘅 ，OK 啊！我即係自己做嘅喎。我嗰時訪問咧，喺 TVB 嗰陣時拍嘢嗰陣時就訪問，哇！我唔記得邊一區嘅，佢咪自己一個廠佬咯。兼做食肆嘅，佢餘下興趣咧就係 打飛機， 唔係打飛機，係揸飛機喺個大嘅廠嘅空地去整飛機。 哦， 自己整飛機，佢真係整咗隻出嚟嘅。 咦，唔係廠佬嘅，有啲 整啊，佢真係整咗隻飛機出嚟。 得閒冇嘢做啊嘛， 有咩整出嚟？ 搞女我行咗佢，我話行好啦，唔好飛。 系執翻條命啊！有感情。 好啦，咁繼續播翻啲今個禮拜呢啲阿迪同阿 Kelvin 未出世嘅歌啦。咁跟住揀嚟呢一隻咧，就係阿 Roy 點唱嘅，咁都係點翻俾阿霞姐聽嘅。關正傑啊，一點燭光啊！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第三節翻嚟。 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渴光？谁亦要走走？ 能道出心里光。